这些旅行的记忆当中，让你此时此刻想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你会想到的又是什么？是具体的风景，还是当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又或者是单纯的某一个人？旅行的过程当中，让我们难忘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总结。今天我们继续去一些特别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如果再不去的话，好像未来他们可能会消失。今天我们要去往的目的地是古巴，特立尼达。林依轮有一首歌曲叫做《古巴的夏天》，此刻是北京的冬天，我们就想象一下，我们来到的，非常舒适的古巴的夏天。 是一种痕迹，炎热的空气，太阳下水珠划过身体，雪茄的香气，椰树下黑的沙粒，转个弯，从冬天我来到这里，红色的神话旋转着桑巴，扑面的呼吸像热带雨，黑夜早过去，书本里枪声四起，红面孔倾听他黝黑的传奇，教堂钟声再回答，扬起成边的海浪啊，究竟在这里或是在梦里，加勒比的风穿越了时空，往爱上涌，眼前老城墙，想念起伏的胸膛，镶嵌着骄傲的异国的勋章。我抬头仰望。我是在梦里，加勒比的风穿越了时空，往爱上涌，眼前老城墙，想念起伏的胸膛，镶嵌着骄傲的异国的勋章。的光， 这首《古巴的夏天》收录在林依轮2005年发行的专辑《信仰》当中，和古巴有关的夏天。没去过没关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今天去往的城市是特立尼达，这个地方可能会消失的原因是因为极端气候的原因。简单的介绍一下特立尼达哈，是古巴中部圣斯皮里图斯省的一个城镇。特立尼达为世人所熟知，是因为在1988年的时候，它和附近的洛斯因赫尼奥斯山谷一起被列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所以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哎，好多景色在明信片当中，或者是在影片、电视剧当中见到过。旅行当中真的会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似曾相识》，在法语当中它叫 Deja Vu。蔡健雅全新创作专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当中就有这么一首 Deja Vu。 是谁的吩咐，由谁来记录这爱情里的每一幕，偌大的题目，细小的纹路，都在掌握快进度。 Deja Vu、 翻译过来呢叫做似曾相识。这首歌曲呢也是邀请到了一直以来和汤雅长期合作的金牌作词人葛大为谱写的，当中主要描写的是我们在寻找人生过程当中某些片段跟当刻的时候，刹那的那种短暂通常都会被解读成为 Deja Vu 似曾相识。当我们用心中的局部逐渐的去把这样的拼图一块一块的拼起来的时候，最后我们会看到整个的全貌。因此在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好像都是事出有因的，而我们也好像总是习惯地找到理由跟说法去断定一切，但其实或许这一切的安排都是因为自己曾经做过某个决定而导致后续的结果。因此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其实提出了一个疑问啊，到底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是似曾相识还是因果结论。 Deja Vu， 说到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在特立尼达这座城市也是可以找到的。特立尼达这座城市呢本身就是一个博物馆，在这座500年历史的古城当中，随处可以看到哎，怎么那么像西班牙风格的建筑，这种错觉感就是一种 Deja Vu 似曾相识的状态。而这样的一种似曾相识呢，是因为这些建筑全部来自于西班牙殖民时期所建起来的。比如说你看前面好像就有一个会发光的房子， 我要一所大房子，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我要一所大房子，快的网路 知道该放些什么。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告别暗淡生活。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我们晚上不睡觉， 睡觉， 白天在床上思考。在屋里身旁度过完美的一天，度过完美的一天。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高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子。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我们的欲望好像变得越来越多。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好像我们变得更加简单了，任何一点新鲜的感觉都会带给我们满心的那种欢喜感和愉悦感。就比如说来到特立尼达，我们看到两边的房子有着不同的颜色。此时此刻我们面前的这条街，左边可以看到的有蓝色、黄色、粉色、橘色，右边呢浅蓝色、白色、黑色、紫色，完全不同的感觉带给你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此刻跟随着许巍一起漫步在这条街上吧。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

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资讯。国家博物馆30号发布公告，从2019年1月1号开始，国博的开放时间恢复为每天9点到17点，每周一例行闭馆。观众可以持有效身份证件，通过北门西侧通道、西北口通道、南门新大路路口进入西门小广场，从西门入场参观。参观完毕，从西门南北两侧通道至西门小广场中间通道离馆。记者从国家博物馆了解到，目前正在国博展出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闭幕时间确定为2019年3月20号。截止到12月28号，数据显示，展览累计接待现场观众超过217万人次，累计留言达217.35万字。继续来看，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米振雄制作，中外珐琅美术馆捐赠的6件掐丝珐琅器物景泰6幅，近日入藏恭王府。今后将在常设展览等展线上展出，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欣赏一睹景泰蓝辉煌圣金、富丽圣瓷、温润圣玉的艺术神韵，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最后再来关注，顺义区李穗镇宣庄户村一处2000平方米的闲置库房，经过9个月的转型改造，成为了可以容纳500多名观众的演播厅。昨天上午，演播厅正式对外开放。未来一周，演播厅将组织5场高雅音乐走基层的惠民演出，并在抖音、爱奇艺、微博等多个网络平台上在线直播。今后，这里还将为周边老百姓带来更多、更丰富的文化演出活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墨镜里的女孩真美，但为何老摆着巫婆脸？而嘴比昨天胖了一点，一定是去年吃的饭造的孽。哎呀喂，头发打了个结，就觉得不完美。哎呀喂，马甲线梦里都在减肥，每天吃少一点，却又没了事业线，不小心笑太甜，眼角多一条线，要多顾紫外线，就要当个吸血鬼。安鸟身短短那几十年，回头一看你都在敷脸。阿妈说年轻就是本钱，你却把钱统统拿去爱针线。哎呀喂，头发打了个结，就觉得不完美。哎呀喂， 下线，梦里都在减肥，每天吃少一点，却又没了事业线，不小心笑太甜，眼角多一条线，要躲过紫外线，就要当个吸血鬼。安喵 一首很可爱的歌曲，来自于一位很可爱的女生。还记得曾经的一首《好想你》，真的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啊，也让朱主爱这个名字开始被很多人的知道和喜欢。去年朱主爱带来了个人首张专辑，叫做《我来自四叶草》。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阿娘威》，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呦喂的意思。朱主爱说，在出道之前，她是一个非常自在的一个女生，但是出道之后，为了很多的事情，她不得不进行改变，比如说控制饮食，比如说进行大量的运动，每天有很多的工作要完成。这个时候呢，她通常会发出阿娘威阿娘威这样的一种感叹。哎，其实有的时候这女生要突然间的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哎呦喂的话，也是一种很可爱的举动，阿娘威。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出发。今天去往的是一个非常神秘非常好玩的地方，古巴的特立尼达。特立尼达这个城市啊，真的不大，虽然呢只有几个街区那么大小，步行几个小时就可以参观完毕，但是可看的景点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走一走看一看。来到古巴好像不听点雷鬼音乐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来吧，此刻听着这样的雷鬼音乐，让我们在古巴的街上各种溜达溜达，各种逛一逛。 So

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和你听彼此到底，一起唱，两个人两个人，这样才是哥们， 唱一首哥们的歌， 永不忘着。 我跟你 一辈子是哥们最难得。 Everybody come on, come on, 这一首哥们的歌， 哥们 们就够了， 世界 看多少哥们都在这儿。 唱一首反映我们朋友多有默契的歌，最牛的是哥们之间傻的不必解释，我就是听你到底，你不可能背叛，你会争第一，同时记得给彼此鼓励。哥们你碰到海就一起舔，我一定帮你，我碰到山就拼了吧，一起一同一个团队等于多加倍的力气，希望在心里哥们一起创造奇迹，也不怕受伤，一次比一次坚强，盖一个圣堂，各自奔不同方向，自己就约定好要成功才像个样，飞到何方哥们的歌记得怎么唱，要成为 leaders 不是几亿个爱听歌，只剩你腻了，你逼了我让自己的耳朵变细致，押韵跟迷失，尤其是连熟悉历史，我们越来越有气势。 哥们的歌永不忘着一颗， 我跟你 一辈子是哥们最难得。 Everybody come on, come on, 这一首哥们的歌， 哥 们就够了， 哦耶， 多少哥们都在这儿。 Everybody come on, come on now, 我们势均力敌，但是从不耍心机，跟你比跟你学习，像不同协议的兄弟，哥们互相接力，你跑得越快对我越有利，哥们最有默契哦。哥们来自四面八方，时常好久不见，习惯了孤军奋战，距离很遥远，友情从来不变，来一个电话说有很高兴的问候，就能给彼此加油，每一次见面可能有隔一个礼拜或一个月还是一年都没差，不管我做了多少改变，你就努力去接受，即使不能了解都会给我很多鼓励，所以哥们换我们唱国语歌，还是要承认听得懂饶舌的美丽，只有部分的人，但每个人都能了解我们想表达的精神，那就是珍惜哥们， 唱一首哥们的歌，永不忘着一颗， 我跟你 一辈子是哥们最难得。 Everybody come on, come on, 唱一首哥们的歌， 哥们 少哥们都在这儿。 Everybody come on, come on now, 哥们儿来自于2005年王力宏盖世英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的是有可能在未来会消失的一个城市，非常酷的一个城市，古巴的特立尼达。我们前面也说到了，特立尼达可转的地方呢特别的多，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彩色的房子，当然还有一些非常可爱的地方，比如说古老的特立尼达有着非常可爱的鹅卵石街道。想象一下，你跟你的爱人两个人一起在鹅卵石街道上慢慢地往前走，一边喊着觉得很硌脚，一边又觉得很有乐趣，你也可以在旁边拍照给他，这个过程应该是充满着种种的欢笑点的。当你们旅行过去若干年之后，再度地回想起特立尼达这个城市的时候，你会想到这条充满着乐趣的鹅卵石街道，会想到那个时候你们两个人笑得有多么的傻，多么的灿烂，当然也会在回忆当中感慨岁月静好。 滴答答的声音吵醒了晨曦，雨绵绵密密的淋湿屋头阶梯，看你睡在榻榻米，均匀呼吸，暖着空气，暖着心，静悄悄的爱情越少越贴心，你迷迷糊糊却能够让我安心。